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今天的节目继续请您欣赏大年初三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哈。那担任这场演出主持人的呢是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和青年古曲演员翟静婉。 今天啊，确实是，本身春节期间就是我们欢乐祥和的日子，所以呢，咱们呢，大家呢欢聚一堂，也呢大家乐呵乐呵，这样呢，唱一段新歌大舞给大家献丑，大家呢听着，哎呀，唱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大家哈哈一乐，挺好。这个呢是2001年的时候，我个人专场的时候曾经上过这段。当时上的时候呢就有那种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现在呢应该说更甚，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组织者说呢，因为今天的这个好节日，大家呢也希望大家啊出点新鲜东西，那呢咱们就今天呢献丑了，唱得不好唱得好不好您呢都多给点掌声给予鼓励好不好，谢谢。流云打鼓， 河北省人丘县有个刘家村，村东头住着有一家。有一人姓刘，名字叫刘义，他的老伴儿娘家姓陈，老两口独生下一个独生子，21岁叫刘云，早不醒老刘义下世去，就剩下老太太和刘云母子二人，老太太爱刘云如同珍宝，给他取其名叫李桂珍，桂珍过门一年整，生了个白胖娃外四人，娶了个小名儿叫刘春，不料想刘云他娶了媳妇儿就把娘心变，渐渐地对母亲失去了孝心，到白天他叫那老太太去把羊放，回家来喂猪喂鸡全是老人，一不顺心开口就骂这个小子他不念养育之恩，这一日老太太身得重病，叫一声我的娇儿小刘云， 为娘我得了这沉重的病，你去把肥羊肉给我买半斤，拿回家来剁成了馅儿，给为娘做一碗肉馅馄饨。刘云这么一听，一声冷笑，哼，老东西，没病装病，要吃要喝，躺在炕上你就光磨人。慢说你想吃肥羊肉，就算你想吃根羊骨头，我都没处去寻。你要是活够了就快点死，不想死啊下地干活，你别找寻人。老太太闻听啊眼落泪，骂一声不孝之子小刘云，这羊肉买不买得倒不要紧，你不该恶言恶语辱骂为娘，你败坏了人伦啊，你拿着老娘我不当人。闹一闹我去找你的亲娘舅，把你个小子送进了衙门，问你个忤逆不孝罪该万死，小奴才想活你就枉费心。刘云这么一听把眼瞪，哼，老东西说出话来气死人。慢说你找我的亲娘舅，你不如把咱的祖宗全给刨出了坟。哎，这个小子越说越闹越有气，撅拳头要打他的老母亲，眼看着年迈的老人就要挨打呀，这时候惊动了刘云的媳妇，名叫李桂珍。 谦虚啊，一直说自己唱得不好，看起来真的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唱得非常的动听。让楚老师稍微休息一下，继续为大家表演。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来这里给我们捧场。应该说我们演唱当中呢，应该是最想得到的是观众的掌声，所以呢您有这份就是这份掌声这份情谊我们就心领了。当然您要献上花篮呢我们也照收啊，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啊，我就想着咱们的大家呢不是现在都讲个互动嘛，所以我也特别想说，如果今天有什么咱们哪位先生或者是这个女士愿意上来咱们一块儿来唱一首什么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愿意的举个手咱们一块儿看看怎么样，咱们互动一下。嗯，没有啊，王一博先生他歇会儿，他晚上可能还有事儿呢。那就这样吧，我呢心现在正在排练长坂坡，还很不成熟，我先把这个第一浪呢给大家唱一下，再去先第一次先见见观众试演一下吧，谢谢。 红灯照 黄沙天地安，臣民行道鬼哭声，忠义名标千古重，壮哉生死一毛钱，在长坂坡前滴血汗，使坏了将军啊赵子龙。 谢谢。天津卫，海河长。天津人呢、那种醇厚的乡音使我们一听起来就非常的有亲切感。那么呢，天津也是素有曲艺之乡的称号。今天啊，我们非常的荣幸从天津呢请来了我们著名的天津石调表演艺术家高辉老师。他呢今天呢首先给大家带来一段天津石调金门一绝狗不理，请大家欣赏。我们首先有请高辉老师。 尊敬的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的能跟大家共度这美好的时光。在此呢，我给大家拜个年，衷心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今天呢，因为我们的乐队啊有任务，有其他的任务，我只好今天带着伴奏带来的。下次呢，一定要带乐队过来给大家唱更多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我在96年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严肃老师写的一段《金门一绝狗不理》，希望您能喜欢。 酒喝家少。扩大营业提高多少倍？ 续呢有请赵辉老师带来他自己的一段非常保密的段子。 我呢非常的喜欢京剧，那么尤其是程派京剧我特别喜欢，但是唱的好坏呢大家当个评委为我评判一下，也是我的业余爱好，非常喜欢。那么在此呢为大家献上一段京剧《锁麟囊》的片段，谢谢。唱几句平戏带诺选段好吗？ 演唱的主题歌，那么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今天为大家演唱这首主题歌。 我就跟他学的，下面咱们就让咱们洛派的领军的人物刘春爱先生唱一段《剑阁闻铃》。 给各位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欢乐，天天好心情。下面呢，我为您演唱这段洛派的经典曲目《剑阁闻铃》。 马尾坡下草青青，今日又昨飞 三下金人，这卷郎一问此呀。 本是心怕惊，莫不是 生心内怀恨，莫不是我幸心中少至诚，既不然神你因何不离落苦 好吃，山精 铮铮，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江河已澄清，又何以对？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从梨花一盘秋，我的妃子啊，一时不明，祸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 接着给您唱一段金派的梅花大鼓昭君出塞， 希望您呢别出去，您呢照顾点我情绪，我还自信点。 好， 下面就伺候您这段昭君出塞。 摔琴，这个是凡上篮戳活的这几位啊，都是知音，更是内行。那么咱们就让刘传先生再唱《伯牙摔琴》。 本我那忠贤兵呀。我在此赴一去，如同是回回灵魂。 刘帅先生在那天演出当中的演唱还没有结束哈，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可到了，没办法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但是没关系的，我们这个录音还是保留着的哈，会在过几天的节目当中啊，再把刘先生当天返场的这个小段呢给大家补上。好了，我们今天的这场大年初三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了。刘鑫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吧，明天同一